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多跑，我 有人出去买小弟的呢。 真逗啊！你说我这人，你这个为什么？ 你找 人 你这么不知足？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You holding hands of me.

tonight. Wanna make sure that I'm fine, but baby you're not on my mind no more. I know it was the best thing for the both of us, 'cause you're the one who looks like 新技能，一个是组乐队写歌，一个是参加舞团。今年参加舞团，在跳舞的过程中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释放了很多压力，然后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最后表演的效果也很不错，看到大家给我们鼓掌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2017年过去了，2018年，希望自己可以在喜欢的事情上更努力一些。然后，马上大三了，也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方向，好好学习，然后顾好学习的同时，不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场大雨的气息，眼前都模糊不清，看见云变成雨。 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

damn good right. Oh, the fire in my head and the tremor in my chest. Just take one look in my eyes and they will confess that you got me feeling so high. 杰如，在2017年学会了什么新技能啊？我学会的新技能就是学会了跳三步舞，而且这个舞还是在我老妈的教导下学会的。至于说为什么要学这个三步，就是也是现在挺不常见的一种舞，就是因为在南方，然后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没有暖气，然后我妈就说，哎，那不如来跳跳舞吧，我教你跳三步，然后就是本着这样为了取暖的目的学会了这个新技能三步舞。 你的脚在门下，小虫躲在鞋里呀，小坐坐别害臊，感觉地板在燃烧，音乐正聒噪，是时候高潮，我瞧瞧谁还离更加好。